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四面第六行，第四面第六行，从第二句看起。又诸天龙八部众等，大威势者，亦因善业福德所生。到这是一小段。从前面，世尊教导我们，让我们先看佛身。看佛身是观察性的自信本具。其次，佛教我们观察菩萨，菩萨是修德接近圆满。那么今天的经文，佛教给我们观察世界，大威势者，威是有威德，势是有势力。这些人在世间是各个行业里面的领导人，如果不是多生多劫的善业福德，这个威势是决定得不到的。大威势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啊，正是说的种善因得善果。世尊为我们举的例子，诸天，这是讲的天王啊，无色界天呢，那就不说了。因为它没有身相，没有色相。从有色相的来说，色界天。四禅天顶，摩西首罗天王。初禅天顶，大自在天王。下面这是欲界六层天，这是说的诸天呐。诸天往上去，一层比一层福报大，他们的大福报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往下呢，再看人间的人王。首先你看看每一个国家的国王，现在民主时代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这些在一个地区也是大威势者，没有一个不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所生，绝不是偶然。如果我们细心观察， 能够很明显地体会到，这些人有许许多多的人拥护他，听命于他，为他效命。诸位想想，这不是多生多劫的因缘，怎么能办得到呢？我们今天办事情很辛苦，是过去生中没有修福啊，我们一生不能见道场。为什么不能？没有助手啊。啊，我们能怪别人吗？不能怪，只怪自己啊，过去生中疏忽了，没修福报。啊，佛经上讲的，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波。啊，阿罗汉正果了，到外面去脱波，没有人供养。啊，我们的修学偏在一边，啊，偏重在修慧，疏忽了修福。啊，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不怨天，不尤人。啊，这一生多修福啊！来生的状况呢，那跟这一生就不一样了。啊，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理事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么样的清楚，这么样的明白，我们要能体会，要能通达，要知道先前怎样做法，啊，知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业因果报。啊，那么我们自己感觉到啊，现在这个局面做得已经很不错了。内行人到这里一看，像亚师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一看，你们的机器是最高级的，甚至超过他们专业的这个电视广播公司。但是我们缺点呢，不会操作，没有好好的来利用。啊，所以到这里一看呢，他们立刻就发现，这里头没有一个内行人，这真的，我们都是业余的，啊，没有这个专业人才来给我们规划，来给我们指导，啊，来操作，啊，现在社会走上了科技，是高科技的时代，没有专业人才，在这个社会上很难立足啊。我们在美国常常听到，因为同修们很多，大概每半年他们就要去上学一次，时间不长，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去培训接受啊这个新的科技，科技知识。如果不常常参加培训，他就会被淘汰掉了，跟不上时代了，一年至少有两次培训呢， 有的有三次。世法里面对这个都已经很重视了，佛法不例外。佛法不懂得这些科技常识，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些高科技，佛法决定会衰微，决定会落后落伍了。大家都晓得佛法是智慧德能，德能里面就涵盖着科学技术，它的果报是向好啊，这个经上讲的妙色严净，这是向好。向好属于果，果是由因跟缘结合的。因是智慧，这个缘就是科学技术。我们用这个方法把佛法推广到全世界，普及到一切众生。所以昨天亚师到这边来访问，问我佛法的理念跟其他宗教怎样结合，有没有可能？我说这是可能的。世间所有宗教的根本都是仁慈博爱。宗教就是爱的教育，其目的在求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所以所有的宗教我们有共同的根本、共同的目的，只是教学的方法不一样，仪式不一样，这个正是佛家所说的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啊，都是归结到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怎么不能够团结呢？前天我们一走的时候，新加坡外交部的政务次长一直陪同在我的身边我们一路走一路在交换意见非常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呢，他提出非常重要的建议宗教与宗教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要密切的交往。这个话非常有道理经常不断的往来，建立友谊时时在一起讨论，互相学习，增长智慧，增长学问，增长见识。我们所希求的目的决定能够实现，所以他对于 新加坡每一个宗教的领导人非常赞叹，认为都有广大的心胸，能够接纳不同的宗教。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足以给全世界做一个好榜样，这是他们引以为荣啊。确实如此。我们听到这番话，跟佛在经典里面对我们的教诲不谋而合。那么我常常跟同学们提到，佛教给我们处世待人之道，就是六度四摄。六度四摄必须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穿衣吃饭，落实在家庭，落实在夫妇之间呢。夫妻在一起过生活是行菩萨道，谁懂得？家庭是道场啊，人人皆是菩萨啊，团体是道场啊，你经商，你开个商店，店铺就是道场啊，老板员工都是佛菩萨啊，你的顾客都是你度化众生的对象。佛法要如是落实啊，世界可以达到永久的和平安定兴旺。这个事情难不难呢？实在讲不难，难在有人去推动，难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在这里办培训班，培训班的目的，劝导我们同学发大菩提心，我们来推动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就是施四弘誓愿第一愿的落实，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真正肯推动，你是菩萨，你的悲心要常度众生，你来世可能以过往的身份出现了，应以过往身份度众生，那就现过往身啊，应以大乘身度众生，你就现大乘身。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呢，也会印在我们的身上啊，印在每一个同学的身上啊。否则的话，我们这一生在佛法上修学，都叫白学了。下莲居老居士苦口婆心教导我们真干，我们今天最大的障难就是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真要命啊。这个事情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多次提到， 如何来挽救？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我们细细观察他们自行化他，就能够悟明他们的诀窍。诀窍是什么呢？天天讲经说法，天天讲经说法，天天抱着经本劝化大众。诸位要晓得，劝化大众，这不知不觉就在劝化自己。所以说，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时间长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不知不觉自己的气质变化了。我也没有说刻意有心去做改过自新，没有啊。这48年的熏习，自自然然的长成的非常明显，我自己都能够觉察得出来。从什么地方觉察出来呢？每年所讲的经呢，境界不相同。诸位要看看我过去所讲的，这些这个录像带、录音带都在那里，《无量寿经》讲了11遍了，你们仔细听听，仔细看看，境界不相同啊！最近这几年，不但是每年不相同，我自己已经感觉到月月不相同。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这个教学方法有效啊。初学的时候是比较困难，没有起入境界，功夫不得力。只要能够锲而不舍，天天干，认真地看，决定不放弃。对于明文利养，物质生活的享受越淡薄越好。这样才能够巩固自己的道心。我昨天听到亚师这几个人来访问的时候谈起，同学们传给我，亚师在我们这边吃饭，觉得我们这边物质生活太好了，他们感觉到非常满意，但是他们非常担心，我们这边出家在家人这么样是这个好的物质生活享受，恐怕道心会退转。不知道世界上许许多多苦难众生，他们在饥饿的边缘。他们说这个话很有道理。我们过这样生活，慈悲心一天一天的衰落。虽然将来学成了，没有慈悲心，你不能过苦日子，你没有办法去帮助苦难众生。他不是佛教徒啊，没有学过佛，他这种感受提醒我们，我觉得这是菩萨化身。 这是给我们严重的警告。生活富裕了，钱财多了，往往人就变心了，道心没有了，邪思恶念增长了，这还得了吗？过一种富裕奢华的生活，那是什么人呢？在佛法里面是法身大士，决定不染着，决定不动摇啊！他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行啊，全教菩萨都不敢啊。为什么呢？没有到世事无碍的境界，不敢呐。所以佛教导我们呢，以苦为师啊。世尊在入灭之前提出两句话了：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你能持戒，你能受苦，你才能保住菩提心不退。世间大威势者都要修善业福德，善业福德就是舍己为人。今天的话啊，牺牲自己奉献给别人，如果我们不能够舍己为人，必定是贪嗔痴慢增长啊！贪嗔痴慢增长，虽然学佛，虽然讲经，也要堕三恶道。安世高的同学，洞庭湖的龙王，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他跟安世高同学，安世高在传记里面赞叹这个同学啊，明经好师，对教理通达了，喜欢讲经啊。讲经的法师又喜欢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都干了。封位，封位是外面托钵，托钵是托的那个菜饭不好，他心里就不欢喜，就觉得我对社会贡献这么多，你看看社会对我的回报，心里感觉到难过。就是这一个恶念堕到畜生道，去做龙王。那我们今天的德行福德比不上他了，我们造的恶业比他更重啊。他堕龙王，我们都堕到哪去了？鬼王都得不到啊。我们看这些公案，要自己认真的去警惕，一念之差，万劫难复，这是实话。